窗前的书架，装满我记的香火。哦，还未开口，雨点下，想开口，却被你的沉默放下。 刷牙的时候定格了，穿鞋的时候迟疑了，散步的时候停下脚步了，我变得不再一样了。幸福的时候加深你留下的痕迹。

身边，我就绝不回头。太勇敢，我很勇敢，是你让我变得勇敢。太勇敢，我很勇敢，是你让我变得勇敢，是你想要我大喊，只要有你什么都不在乎，变得勇敢。太勇敢，我很勇敢，是你让我变得勇敢，是你想让我大喊，只要有你什么都不在乎，变得勇敢。是你想让我大喊，只要有你什么都不在乎，变得勇敢。 那些过往的人依稀的往事，有些笑容总是浮现我脑海，总是在每一个孤独的日子，我一个人弹琴到深夜，我多么想告诉你，在这些奇妙音符里，我听到善良诗句，一个光明的世界，我开始静心倾听，风吹动树叶的声音，每一次日出日落，听鸟儿的歌唱。城市和头顶无尽星空，总会在每个阳光的午后，仰望天空湛蓝的深处，我开始懂得珍惜和你每一次的相聚，静地感觉着你心中的悲伤和欢喜，也开始懂得忏悔，在这短暂的一生里，我甚至来不及爱你，把最美的献给你。